蔡邑，河内温人也，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，家贫，常步行，资粮不待众门下。好事者相合，为义买独车，令乘之。数岁，迁补复盎城门后。久之，赵求能为韩师者，整义待赵，久不进谏。义上书曰：“臣山东草来之人，性能无所比，容貌不及众，然而不弃人伦者，且以文道于先师，自托于经术也。愿赐清闲之宴，得尽经思于前。”上召见义，说诗甚悦之，擢为光禄大夫、给事中，尽受招弟。数岁，拜为少府，迁御史大夫，代杨敞为丞相，封阳平侯。又以定策安宗庙一封，加赐黄金200斤。亦为丞相时，年80余，短小无须眉，貌似老妪，行步拂履，长两粒拂甲，乃能行。时大将军光秉政，一者或言光治宰相不选贤，苟用可专制者。光闻之，谓侍中左右及官属曰：“以为人主师，当为宰相，何谓云云？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。”亦为相4岁，薨，谥曰桀侯。无子，国除。